我还是站着说可以吗？ 可以，我给您站着。 不不不不，您坐您坐。其實咧係咁嘅，本來我今日咧係預備用廣東話講嘅，咁啊，但我後屘先發現咧，見到阿顧文豪喺度咧，因為佢做主持咧，佢係我老友嚟噶啦，咁佢應該聽唔明廣東話嘅，你是聽不懂的，對不對？ 我後來想想，在今天聽不懂廣東話，有些時候是有好處的，特別問敏感問題的時候。 哦，對對對，就是說我沒，到時候回去被人問，就說我沒聽懂，對，咁好。OK， good。唔係因為。因為咧，我係想用廣東話講，但係咧，我又覺得我頭先先知道有好多朋友咧喺內地或者台灣嚟，可能聽唔明廣東話，咁所以好可能我哋都係要用普通話。但係大家咧或者國語，但係如果大家有問題咧，即係想用廣東話問咧，唔緊要嘅，我一樣用翻廣東話嚟回答。其實你看，我們今天這個開場白要先從語言這個問題開始解釋。就已经说明了我们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存在。我记得在十年前的时候，在香港书展，我们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外地来的作家，朋友在香港这边要演讲或者怎么样，或者是香港本地的作家，要演讲，也不必然会规定你要该讲广东话呢、粤语呢，还是普通话。因为在那个年代呢，好像大家觉得这个问题是个工具问题。什么叫工具问题呢？意思指的就是，对不起，我还是用这个吧，这有点怪。所谓的工具问题呢，意思指的是说，OK， 意思指的是呢，在场的人。如果说我们大家都比较哪一种语言是全场人都能够听得懂的，那我们就用那一种语言。或者说全场，比如说今天99%的人都要讲法文的话，那我就该回家。那但是如果说全场99%的人都能够听得懂国语跟普通话的话，那我们就讲国语和普通话。我觉得以前这个问题在香港是个很简单的一个工具问题，但是在今天呢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今天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会计较，为什么一个在香港开的香港书展，请到一个香港人来讲，你最后还要讲国语，还要讲普通话呢？这是不是歧视香港呢？这是不是香港书展的错呢？你看冒发局的人就在下面，认住他，跟我无关。是不是冒发局呢？这个你是不是要出卖本土呢？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就会出现了。那为什么这些问题十年前不存在，今天存在？那恰恰好就是我今天之所以会谈这个问题的一个出发点。我之所以想谈这个问题啊，是因为原来我很荣幸得到冒发局亚洲周刊的邀请，请我讲的时候，我原来想过另一个题目，但那个题目呢，后来不用他们说，我自己也觉得这个题目不行，太敏感了，那免得让冒发局跟亚洲周刊尴尬，我还是自己把它换成这么一个应该不太敏感的一个题目。那我原来那个题目叫做什么呢？那个题目其实更跟今天我们所处，或者说我个人感受很深的，让我要来讲这件事的一个处境相关，是这样的。大概在去年的时候，我的好朋友唐诺先生也是这一次受邀请来香港书展的著名的台湾作家。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他昨天下午的演讲。那唐诺先生呢，跟我在台北一次聚会里面，他说到：“梁文道，你现在完蛋了。”我说：“为什么？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处境？”我说：“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处境。”他说：“你现在是这样的，你现在是在台湾这边。”他说：“在我们台湾这边，现在年轻人一看到梁文道的东西，一听到梁文道的名字，就会说梁文道，你这个中共代言人，滚回去。”那你到了，你回到香港，我注意到你们香港很多年轻朋友呢，就会骂你梁文道，你这个大中华骄，你这个中共派来的高级五毛党，滚回去。那你回到大陆之后呢，他们就会说梁文道，你这个洋奴汉奸港独台独分子，滚回去。看来你什么地方都回不去了，你只好在台湾海峡中间漂浮吧。他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那当时我们都当这个是个玩笑话。 那我当时我记得我也开玩笑的还跟唐诺说，你这个话让我很感动，因为这大概是我这辈子所能够得到的最好的赞美。那假如我明天要死的话，我会要求我的家人给我留下的墓碑上刻的字就是这个：台独分子、港独分子、汉奸、洋奴、大中华侨、中共代言人。我一开始觉得这是个好玩的笑话，我甚至为这句话感到有点骄傲。但是很快的，我就发现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需要认真来探讨和思索的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就引发到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题目了，就是身为一个写作的人，身为一个做媒体的人，我是一个手口并用的人嘛，因为又要做节目又要写东西。对我这样的一个人而言，有人会形容你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读书人或什么也好，或者作家什么样的身份也好，你在写作的时候或者当你在发言的时候，你需不需要有一个效忠的立场和对象？这个效忠的立场和对象是谁呢？那如果说当有不同的人对你有不同的效忠，要你效忠的要求的时候，你应不应该听他们的话？又如果当几种不同的效忠和认同还有一些立场的欲求他们相互冲突的话，那你又该怎么办呢？这个就是我觉得最近两三年而言对我而言特别重要的问题之一。我是忽然才发现这个问题是重要的，我以前从来不觉得这个问题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个人而言，我从来不以为身份认同对我是个多么大的一个困扰。因为就像我刚才一开头讲的，十年前我们在这里面做演讲的话，我们不会太在意你用什么语言，只要大家听得懂，能够沟通得上就可以了，没有太在意那个语言背后是不是有一种文化诉求，是不是有某种的身份归属的象征作用，我们不太在意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不在意，就跟我过去对这个问题也不在意有共同的原因和背景，那个背景就是我的香港背景。香港是个怎么样的地方呢？或者该说我所成长的那个香港，我所属于的那个老一代人的香港是个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老外到了香港之后都不用学广东话。我过去这么多年在北京，我现在基本上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的，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在北京你别欺负老外，这个你别看一个老外坐你旁边不顺眼，他妈这老外，他回头给你来一句金片子骂你。为什么在北京的老外他要学普通话，到了香港不用学广东话呢？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对他也没有要求，我们相反的，就算我们英语再怎么不好，我们会努力的用英语和他沟通。那这一点很多人会觉得，也许在很多大陆的朋友看来，这是不是香港人崇洋媚外的又一名证？其实香港人根本不想那么多，他只是觉得因为方便。那假如你这个老外很意外的居然也能讲广东话，那我们当然立刻就讲广东话。或者说如果我们碰到香港有不少上海人，比如说碰到顾文豪这样上海人来了，那么跟他聊着，那当然就跟他讲上海话。我们是一个典型的这么一个商铺型的一个社会，在过去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不太计较你说什么话，我们不太计较你是什么人，我们不太计较你从哪里来，重要的是我们有一套方法使得我们这些说不同的话的人，不同肤色的人，有不同信仰的人，有不同出生地的人，有不同睡觉方式的人，都能够共同的和平的互利的生活在这个地方，那就够了。那由于我过去是这样的一种香港人，所以对我而言身份认同的问题不是太重要的一个问题。那这个不重要还能够显现在另一个例子里面。我们家庭呢就跟很多香港过去的中产家庭一样，在1989年之后呢都起了移民的念头，于是我们家呢在1990年的时候就移民到美国去了。 那我全家移民过去，全家人都拿了绿卡，全家人都拿了美国护照，除了我之外，我一直拿着绿卡。那么等到我们全家，连我的老奶奶九十多岁了，那现在九十多岁，当年七十多岁，都入了美国国籍了，就剩我。然后我家人就催你干嘛不入美国国籍？那么结果他们催我催烦了，我就跑去把绿卡都宣布放弃掉了。所以我没有任何的绿卡或者其他国家身份，我就是一个中国人，就香港的护照。那我这么做了，那么当我这么做的时候，背后是不是有一个考虑，觉得说我既然身为中国人，我就当理所当然的该拿中国护照，然后我才能够站着说话不腰疼呢？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因为我发现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这么一个情况，比如说我有一些朋友在大陆，有一些朋友他们相当的爱国，我指的是言论相当的爱国，而且他们很喜欢揪出汉奸，我常常被他们揭发出来。那后来我发现原来他们很多人都有美国护照或者其他国家的护照，然后跟着他们攻击我是个汉，这个放弃绿卡的人是个汉奸。这种话听起来你看大家都笑，我们也都觉得很可笑，但事实上我想告诉你我真实的感受，我不觉得有那么好笑。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在乎。我不觉得一个人只是因为他有一本美国护照，因此他就不能够认同他是中国人，他就不能够去批评人家是汉奸。我不认为这有多矛盾。正如我放弃了绿卡，只保留香港特区护照，我也不因此觉得我有多么的爱国爱香港，是无关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护照也好，身份也好，在我看来也是个工具而已。它就是个很方便的。今天在场我相信有很多内地移民到香港的朋友，你们可能也有一本香港特区护照，那代表什么呢？无非代表的就是你去更多国家旅行出入不需要签证，如此而已。那就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假如说那些很爱国很痛恨我是汉奸，或者他们认为我是汉奸因此痛恨我的那些朋友，他今天申领了一本美国护照，只不过是为了方便他的孩子在那边念书，或者方便他常常 要出国开会或什么的话，如果他给我这些理由，我难道觉得不能接受吗？不会的，我觉得可以接受。因为在我看来，所谓的身份是什么？身份是每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身份认同，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身份的。我是一个香港人，我是一半个台湾人，因为我在台湾长大。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一个佛教徒，我是一个男人，我是一个异性恋者，暂时还是，我是某人的丈夫，我是某人的儿子，我是某人的哥哥，我教过书，我教过小学跟大学，那我有一些学生，对他们而言，我是他们的老师，我又是我是的老师的学生，我有这么多不同的身份。对我来讲，所谓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全部都是一个人在不同的处境底下，他对应一个处境，回应一个处境的某种要求的时候，他必须有的一张证件。举个例子，假设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我最喜欢举这么一个例子，在场可能有朋友已经听过我这么讲，因为我自己对我这个例子很满意，觉得它很能够说明我要说明的情况。比如说我刚去洗手间，我进了男厕，很正常，对不对？但假如我去了女生厕所呢？我去了女厕，比如说在场朋友看到，哟，梁文道，没想到你这么无耻，身为一个男人跑来女厕想干什么？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能不能够回答说，怎么了？你是不是瞧不起中国人啊？中国人他妈现在不能进女厕吗？我这么说你会觉得很无聊，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这个身份在去厕所这个问题上不起作用。在去厕所这个问题上唯一起作用，人家在乎的身份是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而不是你是哪个国籍，你是什么身份，你认同你是谁，跟这个没有关系。那同样的，我们拿一个旅游证件去另一个国家，那就是为了应付过海关那一刹那，就是如此而已。它到底代表什么？对我来讲它不代表什么。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到我妈跟我妈说话， 我不会动不动就跟他说，妈，你不能这么讲，你这个美国人，你拿了美国护照，我是个中国人，我告诉你，我们中国人堂堂正正，我不会这么说话。为什么？因为我是他的儿子，我要用一个儿子的身份来对应家庭里面对一个儿子的要求跟种种的义务和责任，是不是？我们的身份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境况底下有不同的用处，然后有不同的规定，有不同的义务，有不同的责任，有不同的权利。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认为我们所有这些身份他们应该排出一个优次秩序，就是什么样的身份最重要。比如说我刚才说了，我有一系列不同的身份，对吧？那么这一系列身份对我都有各种不同的要求，他们会不会起冲突呢？你比如说可能会的。举个例子，例如说在战争时期，我们见过很多国家有这种例子，比如说美国就有一些很有名的这种例子，是不是？比如说去年不是，还是今年年头，有部大片不是在国内听说很受欢迎，叫《钢锯岭》，是不是？啊，《钢锯岭》，可能在场很多人看过《Hacksaw Ridge》。那么这部电影里面那个男主角，他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派系，这个派系是严格的要求他们不能够杀人。然后不能够拿起武器，但是他却参战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那么在一个最激烈的，就太平洋战争打到最后期的那个阶段，如何在一个岛屿上面作战，这么一个故事。那这些故事在说明什么？这你就看到了，就是他的身份要求会起冲突的。当你的国家要求你要为国牺牲，要参战，要拿起武器，要走上战场，你的宗教的身份却认为你无论如何不该这么做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取舍？可是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并不是一个常见的情况。就好在我们绝大部分人，包括在场各位，我们不是天天都要面对这么一个天人交战的处境。比如说你的国家要你去打仗了，然后你的妈妈不让你去，说你去了就不孝，我们不太容易面对这样的处境。然而我们还是会有时候遇到一些情况，他要求我们把我们所有这些不同处境的身份要求排出一个优先跟一个优次的秩序出来，一定要有个排名榜，在你一系列身份里面哪一个身份最重要？到底是身为一个国家的国民这个身份重要呢，还是身为佛教徒比较重要呢？还是身为一个人的儿子重要呢？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会有一种主张，认为在你所有身份之中你应该首先高抬某一个身份，别的身份要排队排到后面去的。那么这种处境这种情况其实中国人是很敏感的。在中国自古以来我们就有许多的讨论是关于当你的身份跟身份所相关的义务发生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比如说大家都可能听过像孟子静心里面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是不是？孟子的弟子问孟子，就说像舜，舜王舜啊，尧舜的舜，舜的爸爸瞽叟杀了人，假设高陶就是那个时候有名的法官，他在主理这个大礼，那么他主管这个刑司，那么你觉得该怎么办？他要抓你爸爸了，因为你爸爸杀了人了。那么孟子就说，那也没办法，那该抓就抓吧。那抓了之后就这样子吗？那孟子的答案是什么呢？孟子的答案是说，舜啊，该背起他的爸爸半夜逃亡，然后逃到一个海边去，从此忘了自己当过天子这件事儿，就好好的当个小老百姓去吧。那孟子这个答案在我们今天大部分人来讲都是认为说，你看传统儒家就是这么的藐视法治，这个一个当国王的人，这个他家有人杀了人之后，他是背着 他爸爸逃跑。可是我觉得孟子那个回答，如果说我们 这叫儒家精神的话，其实是相当有智慧的。你注意看舜，他讲舜是该怎么办，他说舜不是要用他用天子的一个权力去特赦他这个杀人犯父亲，不是去把要即将判他父亲死罪的那些人都拿下来，而是怎么样呢？是你要背着他逃亡，逃跑， 逃跑是什么意思？就表示你其实你也犯了法了，你明知道你爸犯法，你今天带着把你爸带走，你也犯了法，那所以你要逃啊，你得躲啊，你不能伤害国家法律啊。但是身为天子，你主理的这个国家机器，这个政权判你爸爸死刑，那也说不过去啊，也不对啊。所以孟子就给了这么一个答案。OK， 这种问题，这类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总是出现，正是所谓的忠孝两难权的问题。所谓忠孝两难权，就是一个你的父亲，你的国民身份，你身为一个王朝的属民，以及你身为一个人的子女，哪一个身份更加重要的问题，当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但让我再强调一次，是当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当他们不发生冲突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正常人不应该关注这些问题的，是不需要关注这些问题。可是呢，在我看来，有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会出现一些很奇异的思潮，这个思潮会迫使我们即便在和平时代也不断的要去想这些问题，不断的要逼我们去检视我们所具有的各种身份，然后不断地去要求我们在这些身份当中排出一个列队的一个架构起来。那么这样的思潮在我看来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都熟悉的，比如说在大陆我们就说是爱国的教育，爱国的主义，在香港可能就是近年流行的本土主义。那么恰恰是因为这两样东西在这几年都非常的剧烈的成长起来，膨胀起来了，所以我又回到了一开始讲那个问题，我才会特别感觉到他们的冲突跟我在我身上的张力。为什么他们会是冲突的呢？其实理论上他们可以不冲突，但为什么是冲突呢？让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曾经写过一篇东西，里面就谈到就是所谓的土坛这个现象。大家知道近几年在香港香港有一些本土主义的信徒，一些年轻人，他们会喜欢攻击大陆叫什么，他们叫鬼国，地狱鬼国支那等等等等，这些语言我们都听过。然后你让他去形容这几个国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很容易举出来的一些的案例是，比如说像他吐痰啊，会随地大小便啊等等。那这些事情大概就是因为在日常生活经验之中，有时候在游客的遭遇中会碰到的情况。那么结果呢，有一次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我就觉得我得罪了这些年轻人了。大概为什么呢？因为我写一篇文章讨论的居然是吐痰有什么问题。是这样，我不是认为吐痰很好啊，各位，我也不是认为吐痰不是问题，我只是认为吐痰对于我们去判断一个人乃至于这个人背后的整个国家不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我个人而言，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我有个亲身体验，因为我曾经在河北一个农村，每年断断续续去，每年都会住上一个月左右。那是因为我的外公他在那个村子，我会去看他老人家，每个月都去，每年都去起码一个月。那么我在那个村里面呢，就认识我一些亲戚，那些亲戚之中有的亲戚是很善良很好的人。例如说有这么一位亲戚，他在困难的年代里面，因为我的外公的特殊身份，我外公是国民党员，那么常年在台湾，那么于是你可以想象他留在大陆，也就是河北这村子里面的这些家属，会因为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关系得到过多么不好的对待。那我外公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处境，他的家人。那么即便在那个时候，家里面这些亲戚为了他这个在海外的我的外公受了这么多的折磨苦恼，可是他们很多人也没有半句怨言。然后相反的，后来看到我外公回去之后，他们是真的很高兴，不是因为我外公也没什么钱带回去，不是说外头人回来了带了钱回来，不，纯粹就是一种乡情跟亲情。而且我看到他们平常怎么样对待村里面的各困难的一些的远亲，一些邻居， 从无论从各方面来讲，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善良很正直的一个人，然而他吐痰。甚至在我比如说在北京接待他吃饭，一个很高级的餐厅包间，地上地毯，他都会忍不住就吐一口痰到那个地毯上面。那我是不是觉得这个行为不好呢？我当然会觉得这不好，但是问题是我会不会因为他这么吐痰而就因此觉得你这个人是从头到尾我都应该否定的一个人呢？当然不是。为什么？因为我认识的他就像我刚才形容的，是一个善良正直宽容正派的一个人。在我看来，他比许多不吐痰的人，包括我自己，都要来的顶天立地。那么我想请问，吐痰在这个例子上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吐痰是不好，我们觉得吐痰很不卫生，吐痰很没礼貌，吐痰很不文明，但是吐痰对于那个吐痰的人而言，我们能够用这个来说明他什么？我觉得不能说明太多。我总是这样子关注的是一些很具体的个别的情况，多于一个很抽象的一个的大的总结，然后去告诉我们说，所有中国人都在吐痰，或者说中国人之中吐痰随地吐痰的人比例很高，那因此中国人都很低级，中国人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不太容易接受这样的一个讲法的理由，恰恰在于我认为其中第一点，就是这种说法非常以偏概全；第二，这种说法它忽略了太多的现实的个体的处境，它是用简单的一句话讲的，它是 oversimplify 很多很复杂不能这么去简化的东西。那么倒转过来，又比如说我也写过一些东西得罪了大陆的某一些的官方机构吧，可以这么讲。因为我曾经在一些场合提到过我的朋友陈建明，那么他们就马上就很敏感，他们觉得陈建明最近我们知道就那所谓的战中三子，现在新华社已经告诉大家正式以后对他们的称呼应该叫做战中三丑。那以后我想到陈建明应该想象他是个丑。可是我无法说他是丑，为什么？因为陈建明是我认识了很多年的朋友，这个朋友在我心目中，我认识了几十年之中，这个人是一个正派的人。在当年当国家还各方面还很困难的时候，各个社会上面许多的认识还没有达到今天的水平的时候，他就已经回到大陆，他常年的每天往返香港中文大学跟广州中山大学，他曾经做过甚至做过民政部的顾问。为什么？因为他在关心中国南方的各种的非政府机构跟 NGO 的发展，他帮助了这么一些机构。那些机构关心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例如说在城市里面很多农民工，我们知道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然后他们有二代，那些二代他怎么上学？我们都知道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谁都听过甚至见过，这小孩该怎么办呢？那所以就有一些机构去专门帮助这些农民工二代去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而这些机构有很多是陈建明当年去协助他们设立指导他们应该怎么运作。再比如说像我们今天也许有些朋友从深圳过来，你们知道深圳并不是像从来就像今天这么样子是一片平地，过去深圳是就跟新界接壤深圳那个附近差不多，都是一片一片的丘陵地，都是山。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河之隔一海之隔到了香港这边都是山地，到了深圳却是平地呢？理由很简单，因为深圳是被炸平的。深圳当初也像新界这样，那谁去炸他们呢？其实是很多外来劳工，主要是湖南人。那些湖南的工人们他们来了这边，当年在一个安全防护意识不是很好的情况下，装备不足的情况下炸这些地方，然后钻地兴建整个今天让深圳市民得以安居乐业的这个基础。 他们得到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患上了肺尘病，或者叫尘肺病。那么后来很多人回到老家之后是活不过四十多岁的。那这个病是一个慢性病，你知道你必死无疑，你基本上没有办法完全根治，但是一路投药进去就会拖垮你全家人的生计，怎么办？那么当时有这么一些机构就起来，专门帮助这些病人，帮助这些劳工去向政府申诉他们应该取回的权利。陈建民在干这些事儿，甚至他在发动战争之前，我几乎是最早知道他要参与这档事的人之一，因为那天凑巧我去中大开会见到他，他跟我说，因为我们两个认识太多年，互相了解大家在做什么，他就跟我说他打算这么干。我对他提出了很多的质疑，我觉得这个决定也许会有很多问题，会让他牺牲掉他很多原来做的所有的事情，但是我最后仍然要说，我尊重他的想法，我能够同情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是因为他作为我们这一代的香港知识人，我们期盼香港的一个普选民主那么多年了，然后他觉得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不这么做就不可能有了。那这在这种政治判断上面，我们分别再大，但是我能够同情他的动力。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他不是一个为了什么自己的名声要做出什么事的人，他不是。所以我永远不会说他不是我的朋友，我永远不会去说我的这个朋友是一个什么丑，是个怎么样，不可能。因为我关注的是我认识的这些一个一个具体，而不是一种主张、一种思潮或者是一个机构颁定的一顶一顶的帽子。我不能够接受凡是吐痰的人都是坏人，而中国人都吐痰，所以中国是坏这个讲法。我也不能够接受官方指定了某个人是国家的敌人之后我就要跟他绝交，不可能。那么由于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当然会陷入到我一开始所说的那个对我的形容的处境之中。因为在今天，无论是在台湾、在香港、在大陆，我们都有各种各样不断延伸的种种的思潮和主张，在不断的逼迫你要在你的各种身份之间排一个秩序。你比如说在香港，很多人会说，你如果认自己是中国人，你就不应该再说你是香港人了。又或者说，你可以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是你必须要在中国人跟香港人这个身份之间分出高下，而且是在任何时候都该这么分出高下。我从来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想法的理由，就因为像我刚才讲的，每一个处境都是不一样的。假如说今天我出国旅行，我拿一个护照要进欧洲去欧盟，那我拿了一个香港护照，这有问题吗？在这个情境底下，也许香港身份、特区这个身份他们最在乎。又比如说在香港，当我们谈到香港的教育资源现在严重欠缺，或者医疗资源严重欠缺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本地市民优先呢？在我看来是应该的。但是这是一些具体的处境，我们回答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为什么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让香港优先呢？我不赞同这样的一个想法。好，那么再说回来，在这各种的围绕着一个身份，以一个身份认同为核心发展出来的种种的强力的诉求，这些诉求它不只 要你在你各种身份之间排秩序，它还要你要完成像一个选一个填勾的一个答卷一样，要完成一系列不同的任务要求，一系列不同的想法。比如说你如果有某种想法，那你就不是中国人了，你如果有某种言论，那你就不再是台湾人了。可是我们回想一下，这里面其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不断的要我们完成某些任务，不断的要我们为身份排序的时候，那肯定是因为他对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 道德上的要求，他才有理由对我们提出这些任务。可是他有道德的这个要求的力量吗？正是在这一点上让我觉得非常的困惑。对不起啊，接下来我要讲一点点我的本行哲学了。我会尽量简单的讲。我直接的去问这么一个问题吧，就是爱国或者爱一个你所属于的社群，到底是不是道德上站得住脚的一件东西？我相信今天大部分我看到我们大陆的朋友都会觉得爱国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知道爱国是现在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是应该的，我们不会说不该不好。没错，爱国是一个很天然的事情，爱国是一个无可厚非，就等于你孝顺，这是很应该的。然而我说的问题不是这个意义，一般的意义，我说的是严格在道德上面它是不是一个德目，它是不是一个德目。这个话怎讲呢？是这样的，我们如果认为一件事情是一个道德上的德目的话，我们应该要跳出来，能够用一个非自己的、非个体的、非主体化的一个说法来给出理由才行，而不是完全站在我自己的角度。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们有时候会说你不能这么做，我反对你这么说，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然后你也是个中国人，所以你不能够说一些对不起中国的话。 OK， 我们能不能这么，如果这种讲法这种逻辑说得通的话，我能不能够去说我是吃素的，假设其实我不是全素，但我大部分人在吃素，我是一个素食者，我反对人家吃肉。然后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你要反对人家吃肉呢，我能不能告诉你，我的答案就是因为我是吃素的。大家懂不懂我在讲什么？这是说不通的，对不对？你会觉得没有说服力。所以我如果用这种话讲说，因为我是吃素的，所以我要否定别人吃肉，或者因为我是异性恋，所以我反对人家是同性恋，我们都会觉得在道德上是说不通的，在理性上是说不通的。在理性上要说得通的说法该是怎么样呢？该是比如说我们坐下来谈谈同性恋这个事情到底在道德上面它具有怎么样的地位，或者吃素吃肉这个问题在道德上面应该怎么讨论，我们要摊开来，要脱离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的身份摆出来谈。同样的，在我看来爱国这个问题也应该是这样的，爱族群这个问题我应该摊开来谈。我是一个中国人，所以我不赞成怎么做。在这种说法里面恰恰需要被解释的就是你是中国人这件事，而不是它不是一个解释问题的理由和根据，它本身需要解答。为什么是一个中国人就必须如何如何呢？那这就等于把一个你的出生地跟你先天被决定的某些的社会关系当成了你作为一个道德决定的基础。但这件事情在哲学上是不是成立是很有争论的。为什么呢？那就等于我把一个偶然的先天的条件当成一个道德抉择的一个理由。但是我出生在中国是个偶然现象，我有可能出生在别的国家，或者有可能我不出生，是不是？我为什么能够把一个偶然造成的一个机遇当成一个必然的推论的基础呢？这是很难说得通的。所以为什么有很多道德哲学家或伦理学家会认为爱国不可能是一个德目？爱国是很自然的事情，正如我们孝顺，但是爱国构不成一个德目。可是我又要提供另一个讲法，也有些人会反驳，他会说不，爱国可以是个德目。为什么爱国可以是个德目呢？那是因为你所属的这个政治社群 他首先替你定义了，给了你一套观念，一套习惯，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对的，什么叫做错，什么叫做好的生活，什么叫做不好的生活。换句话讲，它滋养了你的道德生活的内涵。我们每一个人出生在一个家庭，出生在一个社会，出生在一个都市，出生在一个国家，都是偶然的，都是机遇所决定的，没有什么必然的道理。我不是我们所谓的天生是个中国人，这句话指的恰恰就是这种偶然性，它不是必然的。可是在后天成长的阶段里面，你的家庭首先教导你一个做人的基本的立场和原则，你所处的这个社会以及背后整个政治社群教导你一连串的行事的规则跟概念。所以这个国家也好，这个社群也好，这个家庭，在这个意义上，它不只是个工具，它还是一个具有道德含义的环境。而这样的道德含义的环境本身，我对它的认同跟它的连结，它不可能完全没有任何道德艺术。好，但是哲学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总是要吵架，就总是对人家提出的说法不满意。于是又有人就说了，这个讲法还是说不通，我们还要再想出一些别的为爱国能够成立的一些的说法，能够提出一个理据。于是又有一些人提出了另一套讲法，他们认为所谓的爱国是什么呢？爱国是要爱一个这个国家所还没有完成的状态。主张这套讲法的人呢，有许多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宪政爱国主义者。宪政爱国主义者其实当然是二十世纪比较流行，二十一世纪也很多人主张，但它背后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那个传统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传统之中，他们相信一个国家我们之所以跟它产生关系，我们认同它，我们爱它，而且这个东西还是道德的，那是因为你在参与的是一个更高的理想计划。比如你认为你这个国家的宪法，你这个国家之所以成立的某些的根本理念，这些想法，这些理念，他们有一些更伟大的目标在里面。比如说包含了许多要解放人类的，要让人类更自由更公平的生活的，这种种伟大理念包含在你这个国家政治社群的成立的基石之中了。那为了这么样的一个国家，你应该爱它。那么这就是一种理念型的爱国。我为什么爱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定义是包含了一连串的理念，我是因为认同那些理念和价值，而且相信国家将要实现而且必须实现这些价值，所以我爱它，而且我应该投身在这些价值之中。那么但是我想说的是，无论是刚才讲的哪一种爱国啊，就当然我刚才讲了三套不同的讲法，一套是告诉我们，一套非常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的讲法是认为爱国不是一个德目，因为国家是一个偶然才成为你的国，你是一个偶然的才成为一个国家的国民。你看陆文顾文豪吓得要跑了，再讲下去要跟我无关是吧OK，这是一种想法。第二种想法是认为一个国家本身有道德含义，是一个道德的培养式，它是个道德的政治社群，所以你跟它的关系也是道德的。第三种定义下面是国家是一个，第三种我讲的哲学流派讲的是国家是一套有待实现而且值得追求的价值理念，所以你跟它有一个道德关系。但是我想指出啊，刚才三种不同立场的讲法，无论哪一种也好，里面都有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包含的是什么呢？包含的就是你可以指责你所属的这个国家，你可以批评它，尤其可以批评它的政权，甚至做出最剧烈的行动。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希特勒 在他还没有开枪把自己自杀打死之前，在纳粹德军兵败如山倒之前，有好几次被人按差点被人刺杀的经历。当时要刺杀他的那些人里面呢，有许多人都是纳粹党的成员，都是甚至是德国军方的高级将领。那那些人为了什么要去杀他们的元首呢？是因为他们相信刚才我说的第一套的那种哲学主张，认为一个人不必然要爱国，而这个国家现在正在做一个最大恶极的事情，他出于一个普世的人道主义立场，不能够容忍希特勒这样子去对其他的种族做出种族清洗这样的行动，所以他要起来刺杀他吗？不是的，大部分想要刺杀希特勒的人，他们都是坚定的爱国者，他们是第三种意义上的，刚才我讲了第三种的哲学流派的信徒。如果我简单这么讲的话，意思就是说他们是相信德国如果在希特勒这么搞下去的话，德国就要垮了，德国就要完蛋了。那德国是什么呢？德国跟希特勒跟法西斯政权跟纳粹党是不能等同的，纳粹政党只不过是德国现在这个国家机器的操控者跟拥有者，而在他之上还有更加崇高的一个德国的存在。那个更高 的存在的德国是什么呢？它该是一套理念，它也许是一套共同的文化价值，它也许是一套光辉的历史传统，而这些东西都将在纳粹这样的操持之下要覆灭了。所以为了那个更伟大的德国，他今天必须要出来对付这个眼下将会使得那个更伟大的德国万劫不复的这个国家机器跟他的主脑。所以这种人他还是个爱国者，他还是一个爱国者。那么所以你看到没有，刚才我讲了这么听起来很凌乱的一大堆，是想指出什么呢？就是在各种的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爱国要求之中，或者爱本土要求之中，你如果仔细深究下去的话，你会发现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主张是能够轻易的被接受下来的，没有任何一个点是不能够被疑问的。而我作为一个媒体人也好，作为一个读书人也好，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念哲学的学生也好，我不太能够接受任何不经过疑问就要被迫确信的东西。要不然就像我们哲学的老祖宗苏格拉底讲的，一个没有经过检视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我们当然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在检视我们的生活，对不对？你比如说我常举这个例子，你不会一早起床要刷牙的时候一开水龙头先检视一下这个水有没有毒。那你如果要这么检视下去，你这一天你都活不下去，因为你 每做一件事都要检视。等一下我们过马路过红绿灯，我得先检视这个红绿灯灵不灵，别给让我过马路的时候 它失灵了把我给撞死了。我们不会这样子，但是在许多很重要的问题上面我们是需要检视的，尤其是一些需要我去信仰需要我去支持需要我去忠诚付出忠诚的种种的信条，我当然要去检视它。当你跟我讲爱国的时候，你想我爱什么？你如果给了我一个爱国者的该做义务的清单，上面列了三十项要求，那我当然应该看一看这三十项是不是首先是彼此融贯的，然后这三十项每一项又是不是都站得住脚。同样的，如果今天香港的朋友给我一个清单，认为一个香港人该是怎么样的人的时候，很对不起，我也要去问你这个清单包含了什么东西。每一样我都不应该轻易的接受，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到底在效忠谁呢？我到底在认同什么呢？如果我是一支笔，我在写东西的时候，我心里面该不该想的，我应该先效忠什么东西，认同什么东西呢？我最后给自己的答案就是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甚至不知道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他是不是一定要选择一个什么立场， 一定要效忠什么，我连这一点都很怀疑。有时候也许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去认同一个很伟大的价值，有时候我们可以去选择去认同一个你身边的好朋友，可是如果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就像我刚才讲的，我总是倾向于去把它变成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去看。有一些，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一个，我这个人是个例外，不是的。在我看来，在文学史或者是知识分子史上面，像我这样想法的人是在所多有。那有的人说话会比我还激烈，比如说英国著名的小说家福斯特 E.M. Forster， 他不是有篇很有名的文章吗？ What I believe， 我相信什么。这里面有一段，有一句话，那句话讲得相当刺激。他说，在背叛朋友和背叛国家之间，我但愿我有背叛国家的勇气。那他为什么会这么讲？那是因为对他而言，他不能够一概而论地接受国家总是对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在他而言，他认识的一个朋友，如果是他具体了解他非常清楚的一个朋友，他对他的了解跟熟悉跟感情远远超过了他对这个国家的熟悉的话，他为什么不能够选择他的朋友呢？还有一些很激烈的情况可以拿来当做我刚才我对这个问题不表态不回答的一个参照。那个参照就是发生在195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内战，不是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我们知道阿尔及利亚原来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的属地。那么当年呢，在二次大战的时候，阿尔及利亚人呢是为法国的解放做出了很大的支持和奉献的。那么但是当二次大战结束之后，阿尔及利亚人就有诉求了，他就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解职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拥有我们应该要有的民族权利了？我们是不是该独立了？那么当时这件事情在法国造成一个很大的风暴，让法国的政治界、让法国的知识界和法国的社会断解成两半。有一群人呢，他们就认为让阿尔及利亚独立，那就是等于割让出法国一块他应该拥有的土地，他们认为法国应该继续保住这块殖民地，而且阿尔及利亚上面其实已经有许多世代生活在那的法国人，阿尔及利亚是直到今天你去阿尔及利亚很多地方还能讲法语，它基本上已经变成半个法国了。那么出于爱国的理由，出于神圣领土不可割舍的理由，他当然不能够容忍阿尔及利亚独立。可是也有另一群人，他们认为所谓的民族解放是一个世界潮流，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能够让阿尔及利亚人独立呢？阿尔及利亚人这些阿拉伯血统的人，如果他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民族，他应该有自己的民族主权，法国凭什么还要殖民他呢？那是不对的。那么双方有这么一个很剧烈的争斗，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种问题，因为我们通常觉得那是人家的事儿。但是我主张，我鼓励，我在教书的时候，我鼓励我的同学们都把自己带入进去，想象你是法国人，然后你面对你国家里面有一片地方的人要独立，你会怎么对待这个问题？你怎么看这个问题？那么当时在法国这个问题变得后来是非常的白热化，那后面还出现很多恐怖袭击，然后知识界里面呢很多原来的好朋友呢就翻脸了，就为了这件事。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呢，他说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个就是法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古希腊史的学者，是一个研究神话学跟古希腊的大行家，伟大的一个大师 Jean-Pierre Vernormand， 凡尔农，或者有人译作凡尔南。他说这么一句话，他说他这个凡尔南是什么人呢？凡尔农，我先介绍这个人的一个背景。他在二战的时候他参与地下抵抗运动， 他在二战结束之后，他获得了一个国家的解放勋章，这是一个很崇高的荣誉。他不只是个知识分子，他是整个一个解放小支队的指挥官，他真的是带着枪带着炸药去对抗当时的纳粹政府，是这么一个游击队的一个头目。他还是个大学者。其实法国在二战的时候牺牲掉许多很了不起的知识分子，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开山祖之一 Marc Bloch， 他也是死在纳粹的枪下，他也是一个真的豁出生命去参与抵抗纳粹的人。好，那么说回这个凡尔农，他这个时候呢，他是主张阿尔及利亚应该独立的。那么但是他一说这个话，很多人就骂他，你是个法奸，你违背了法国的利益。然后他就讲什么呢，他就有一次在答记者问的时候，他说，我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抵抗纳粹，抵抗维希政府，我的理由是什么？那是因为我相信我们不应该奴役于一个不属于我们的一个政权，我们不应该奴役于一个我们不认同的一个外来政权。那么同样的，我今天基于这样的理由，我支持阿尔及利亚人独立。 OK， 请注意这个讲法，这个讲法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认为说，他当年在抵抗纳粹的时候那个行为，我们一般人都觉得是爱国，如果他在中国的话，我们这种人就要把他当成爱国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了。但是你回头看，原来到最后他这所爱国行为的背后，不是因为他真的爱国，他爱什么呢？他爱的是一个比国家他认为更加值得爱的更抽象的一套东西。那套东西比如说是一个民族自觉，比如说是一个自由的平等的一个政治生活状态。他认为纳粹政权跟作为纳粹的傀儡维希政府统治法国的时候是一个压迫性的政权，他要反对这个东西。他不是因为他是法国人而反对，而是他基于这个东西本身不道德来反对。所以同样的，在后来当法国再次面对问题，就觉得阿尔及利亚该不该独立，很多人在说你谁让阿尔及利亚独立，你就是法奸的时候，他这时候却站在阿尔及利亚那边，他觉得阿尔及利亚当然应该独立。为什么呢？因为我当年冒着生命危险跟德国人打，为什么？为的不就是这个吗？那么今天阿尔及利亚人为的也就是这个，那我是不是应该首尾一贯的支持他呢？他认为这个才叫做是道德的。那么当然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因为他背后他有别的更崇高的政治信仰。这个崇高政治信仰就包括他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凡尔农是至少当时还是法共的成员之一。而所谓的共产主义者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那么当时我们在法国在欧洲世界各地都看到这种共产主义者的身影。这种共产主义者或者那种左派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他们都不太信任国家这件事，都不太能够信任民族这件事，他们都是一群世界主义者。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知道1920年中国共产党开一大，开一大的时候两次，一次上海，再一次在嘉兴，这两场会议，1920年这两场代表大会里面，最重要的发起人之一是谁呢？建议要搞这个党代表大会的人是谁呢？是一个老外，是个荷兰人，叫马林。在他的建议底下，中国共产党就从各省，包括从留日的留学生呢，找回代表回来开会。那这个马林又是谁呢？哎，对，今天在座应该有不少，大陆的过来的读者，你们应该受过很完整的这个党史教育，应该都很熟悉吧？都知道马林是谁，对不对？那我是不是不用多说了？但我无论如何简单讲，马林是个荷兰人，他先后参与过三个共产党支部的成立，一个是中共。他在中共这边呢，其实跟大家关系都不太好，但毛泽东跟他关系很好，反而他参与成立了印共，印尼共产党。那么我觉得他去参与搞印尼共产党更有趣，为什么？因为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 他身为一个左派，他跑到荷兰人统治的印尼去鼓动印尼人民的解放，那你说他是不是一个非常不爱国的人呢？那当然他非常不爱国，对不对？他为什么不爱国？因为他相信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者看来，早期的共产主义者看来，国家是什么？所谓的盲目的信任一个国家，民族国家，那是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那是一个虚假意识。马克思当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用虚假意识去形容民族主义，马克思只是认为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或者爱国主义这个东西，它在一定程度上有一定的工具性是可以用的，但是不能够把它当成是一个必然的最高原则，因为最高的原则当然还是整个阶级的关系，还是一个阶级的解放，还是整个人类的社会的解放。那么后来这个马林他带着这样的一个信仰跑去印尼，先帮忙成立印尼共产党，1920年又到了中国协助成立中国共产党，那么最后他回到荷兰，那么在荷兰呢，当然也要搞荷兰共产党，然后后来到了纳粹统治时期他就抵抗纳粹，然后最后是死在纳粹枪下。那么他死之前他带领着荷兰的地下的抵抗组织叫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阵线，那这个阵线几个领导人都被纳粹枪决，被枪决之前他们还要一起在唱国际歌，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国际主义战士，国际主义友人是这样的一群人。因为这些人他不是那么信任民族国家，他相反的认为民族国家往往很多时候是会破坏真正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这都是他们曾经有亲身经验的事。我们都知道第二国际是怎么垮的，对不对？第二国际怎么垮的？这党史大家都读过吧，或者国际共运史。第二国际最重要的一次大会，那就是开在1911年，1112的巴塞尔大会。那么在那一次大会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是各国的共产党跟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人，他们决定要发起一个全欧洲的大罢工。这个大罢工针对的是当时战云密布的各国腐朽落后的资产阶级掌控的民族主义政权。那么在对付那样的环境底下，他们认为各个民族国家之间说要打仗，把对方当成敌人，这种讲法完全是一群掌控了国家机器的那些上级社会，那些资产阶级，是他们搞的事。而欧洲最大的问题，或者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不是哪个国家应该拥有哪片领土的问题，而是工人到底有没有得到解放的问题。所以他们号召全欧洲的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全欧洲的工人阶级要联合起来，要抵抗这个战争。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后来的故事是怎么样，就是很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抛弃了原有的这套社会主义理念，选择了自己跟自己的国家站在一起，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与。所以一战的爆发代表的是一个那一代人，欧洲的共产主义者跟左派的一个巨大的失败跟理想的幻灭。那么当时那个幻灭还包括的是许多的其他的欧洲知识分子他们的理想的幻灭。你比如说中国人十分熟悉的茨威格，奥地利作家，他在战争刚开始一个月之后，他还在奥地利的报纸上面写一篇文章抵制这个战争，认为这个战争是不正义的，是不道德的。然后他那封信的那封投在报纸上的文书的名字叫做给我欧洲友人们的信。在这封信里面，这封公开信里面，他呼吁他欧洲各地的同行们，这些知识人，这些作家们，我们不要去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去帮助自己的国家去杀害另一个国家的国民，我们不要去帮助自己的国家去征服另一个国家的土地，我们不要帮助自己的国家送自己国家的子弟无辜的走上战场。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抵抗。如果我们抵抗不了，如果我们注定失败，茨威格这么告诉他这些欧洲朋友们说，我期待我跟你们一起在战后的时候，我们要重建欧洲文明。 那么结果大部分当时的欧洲作家都没理他，因为这个时候谁还敢再说这种话，那就是叛国，那就是不爱国。只有一个人公开的在自己的国家的报纸上面回信给茨威格，但那封信也很有意思，就只有一句话，那句话的作者就是罗曼·罗兰。罗曼·罗兰说，朋友，我绝对不会背弃你们，我绝对不会背弃我们共同的理念。 OK， 我刚刚讲这一大堆人都是一些所谓的国际主义者，有的是自由主义派的国际主义者，有的是左派的国际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国家不是最重要的，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国家更重要的东西。那么而在阿尔及利亚的战役所解放战争所造成的分裂里面，大部分的认为阿尔及利亚应该独立的人都是这些左派加上部分的自由派。那么另外一边呢，自然就是所谓的保守派跟反动派，我们会这么来形容。可是这里面有一些人却出奇的陷入了沉默，比如说谁呢？比如说也是我们很多人很熟悉的法国大作家《异乡人》的作者卡缪，或者叫加缪。卡缪他的沉默是最奇特的，为什么呢？因为卡缪就是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他长大于阿尔及利亚，早在阿尔及利亚还不进入阿尔及利亚问题还不进入法国人的公共的视野的时候，他就已经写过很多文章去批判法国殖民政府在阿尔及利亚造成的不公不义。理论上讲，他过去是个左派，曾经是共产党员，他这个时候理应跟他的同伴们站在一起，比如说沙特他们站在一起，谴责他们国家的政府，主张法国军队撤出阿尔及利亚才对。但他为什么沉默呢？那是因为他还注意到一些民族解放、民族有权成立自己民族国家这些所谓的大原则之外别的问题。那些问题是什么呢？没错，他很痛恨法国殖民当局在阿尔及利亚造成的种种的破坏，但是同时他也发现那些主张阿尔及利亚人、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人是希望将来他们独立成为自己的民族国家之后，要把所有法国人都驱赶出去，要把法国这个国家留出的一些痕迹抹除掉才对。而且他们带来了种种的恐怖行动，是针对住在阿尔及利亚好几个世代与世无争很和平的一些法国老百姓，甚至把恐怖行动带回到法国本土。那么身为自己就是一个在阿尔及利亚法国社群长大的这么一个人，卡缪觉得这些都是他不能容忍的。第一，没错，他会想，我们家是殖民者的一部分，我们是来到了阿尔及利亚，但是我们虽然是所谓的殖民主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见得有参与对所谓阿尔及利亚很残酷的迫害行动。我们也许是共谋者，我们也许是既得利益者，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有很多人像我卡缪这样子在这个地方出生成长，这是我的家啊。我在这边住了几，我们在这边已经住了过百年两百年了，这是我们的家。就有点像今天香港有一些像家道理家族这样，在香港住了过了一百年了，那我们会不会有一天说你们都不是中国人，你们都应该回去？他回哪呢？其实当年在阿尔及利亚很多法国人有这个问题，你要我们回哪呢？我在这里出生啊，我认同这个地方。那加缪注意到这些人，因为他自己就是这种人。然后加缪又注意到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的那些头目，他不认为他们是一些很出色的人，他认为当他们当政，当法国撤走之后，阿尔及利亚实际上面会陷入几十年不断的内战，或要不就是军事独裁。如果法国人一离开阿尔及利亚，就会进入一个比被殖民的时候还要糟的军事独裁的话，那他今天应不应该说我支持阿尔及利亚要有一个民主解放，应该要独立怎么样呢？他觉得他很难这么说。那于是怎么办呢？于是他只好沉默。在整个阿尔及利亚问题上面，卡缪的沉默是法国知识界里面最奇特的一件事。 很多年之后，有人问起他这段往事，你为什么对这件事情没有立场？你为什么不提出你的立场？他的答案我觉得太好了，他很愤怒地回答，我为什么偏要对什么事情都得有个立场？这段话我一直记住，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常常用它来提醒我自己。有时候人家把我叫做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我看来，公共知识分子最严重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好像真的能够对什么事情都有立场。你对什么事情都有立场，那就表示你好像假设你什么都知道，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什么都知道。而且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我不可能什么都知道，而是很多事情是没有可能在这个事情我们没有探究清楚，没有掌握具体的情况之后，就先定地给出了一个立场。我怎么样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我怎么样用一个左派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在我看来，这种说法都是站不住脚。我没办法在遇到任何一件事情之前，首先先确定我要用一个什么身份、什么姿态、什么装扮来进入这件事跟这个场景，这是荒谬的。我为什么偏要对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立场，对什么事情都要发言？知识分子有时候最困难的责任不在于你对很多事情要采取一个立场，更大的难处、更大的负担应该是在很多事情上面你如何拒绝自己要有立场。同样的，这么多年以来，关于身份认同这个问题，我一向拒绝任何立场。我不会说写一段文字、说一番话的时候先表明我这番话是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说的，我是一个中国人的立场来写，是一个香港人的立场，是一个台湾人的立场，是个五毛党的立场，是个自由派的立场，是个共产党代言人的立场，是个港独的立场，台湾，我全部都不能够接受。那最后人家当然要问，那你到底是什么立场？我的答案就只能是我不知道，这是我能够给出的最老实的答案。那对不起，我已经严重的超时了，那我就先说到这。我知道说的一大堆听起来很乱的东西，肯定很多人有很非常不满，有很多意见，很多批评，那么请大家多多指教。但首先有问题先招呼一下顾文豪啊。 快点喝口水。我刚才不是逃出去，我刚才在那个处境底下，虽然今天的话题很重要，但是我因为内急比较急，我要让这个处境更重要。我刚才听了道长的这个讲座，我收获很大，但是我当在听这个讲座的时候，脑子当中浮现出了两个故事。第一个人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英国作家奈保尔。奈保尔是一个印度裔的后代，但是他出生在英国殖民地特里尼达，后来又去了牛津大学，当然很熟悉了，去了牛津大学读英国文学。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别人问他自己的所谓的身份问题的时候，奈保尔的回答是，我是一个英国作家，他没有说自己是一个特里尼达的作家。所以他后来在写作的过程当中，萨伊德有批评他，萨伊德认为奈保尔在消费他的出生地特里尼达。为什么呢？因为奈保尔在他的写作过程当中碰到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让他几乎在他写作最开头的时候是放弃了写作的。因为他从小阅读的，因为特里尼达是英国的殖民地啊，他从小阅读的是奥斯汀的作品、毛姆的作品啊、柯南道尔的作品，所以他到了牛津大学以后，他很自然地就写出了毛姆式的作品、奥斯汀式的作品、柯南道尔式的作品，但是他所有的作品都不成功，他觉得自己不可能再成为一个小说家。就在那一刻，天启般的一个时刻出现了，他意识到英国不需要一个英国式的作家，他永远没有办法书写他不了解的生活经验。也就是说，他学毛姆学得再像，英国已经有了毛姆，不需要一个从特里尼达过来的黑皮肤的毛姆了。所以他后来开始，他有一本非常著名的小说集，就是他的发出自己文学声音的一本小说集，叫《米格尔街》。米格尔街写的就是他自己所居住的特里尼达的那一条街的故事，而从那一条街的故事开始，他真正的找到了自己的文学声音。然后在他写作的过程当中，他回到了印度， 写出了非常有名的他的印度游记三部曲。他是一个印度裔的后代，但是他到印度的第一个感觉是愤怒。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他的祖先所居住的国度那么不文明，那么落后，那么愚昧。他的第一本书的书名叫《幽暗国度》，他批评印度是一个幽暗国度。但是我刚才在听道长讲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为什么会想到他？我觉得对一支笔而言啊，我们今天是一支笔，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可能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就是意识到这个身份复杂性的时刻，甚至于我们应该欢迎这个身份复杂性的时刻的到来。所以奈巴尔，我觉得他的伟大或者说他的不凡就在于他意识到了。但是他后来说他自己是一个英国作家，我也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抵达之谜》，他在这个书当中充分书写了他到英国之后的感觉。因为他到了英国，他觉得自己到了世界的中心，因为英国带给他的是一个先进的文明的知识社会。所以我的想象是什么？我觉得他对英国的认同是真实的。他在自己的文学作品当中不停地书写自己所生活的具体经验的特立尼达，虽然他后来对特立尼达以及广泛的殖民地加勒比海国度是持批判态度的，我觉得那个经验也是真实的。正因为这两个经验都是真实的，并且他把这两个经验的真实感保留下来，我觉得他的写作才是伟大的。所以刚才道长在说这些的时候，我脑子里不停地在跳出这个故事。当然还有一个更小的故事，是我认识的一位作家朋友，他的父亲是一个老革命。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老革命，所以他的父亲终身不吃日本料理。他的这位父亲的，当时我的这位作家的朋友，我问他，我说你吃不吃啊？他说我吃，我不会让我爸爸知道啊。但是我不觉得这位作家朋友他是不爱国的，因为他用非常漂亮的中文书写出了非常漂亮的中文作品。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不同的爱国在于不同的爱国经验当中，甚至于在于不同的具体的生命经验当中。刚才道长在讲到加缪那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很可能不是加缪把关于爱国的这个问题推向一个比爱国更高的抽象主义的词眼，而是在我觉得加缪反而把这个问题落实到更加具体的生命经验，是不同的生命经验让我们对不同的问题做出反应。就像刚才道长说到那个吐痰的问题，我忽然也理解那个批判吐痰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如果走在香港的街头和这一位香港的市民素面相遇，我走过去吐了一口痰，我跟他所有的生命经验的接触就是这一口痰，对不对？他当然会觉得你这人什么地方来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他和这个生命个体有更多的打交道，就像道长举他的外祖父的例子，不是因为吐痰变得不重要，是因为他和他的外祖父有更多的生命的接触，他对这个生命有更全面的认识，这些生命经验慢慢的让这个吐痰的问题变得不那么刺眼。所以我觉得不是这个部分的重要。所以刚才道长在不停地说这些话题的时候，我觉得他给我一个非常巨大的启发，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空洞地去支持一些东西，或者有些时候我们空洞地去反对一些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部分，把这些词汇的讨论落实到更具体的生命经验当中。而这些部分我们看到，我的身份醒察报告的时候，是来源于我们对复杂性的宽容，来源于我们对复杂性的理解，以及来源于我们对复杂性的耐心等待。这就是我刚才听道长的这个讲座的一点小小心得啊。好，我们接下来要抓紧一点时间，我们的回答问题啊。这边这位女生，啊，我先问一下，这里有来自上海的那个朋友吗？举一下手，来自上海。好，等会儿我就不点你们名了，免得他们说我偏私啊。好，这边这位。 道长您好，你后来在北京工作了生活了那么久，然后我想问一下，在北京的那个处境会让你有发生什么变化吗？比如看待事情的角度，然后做事的方式会有什么变化吗？以及看理想接下来的改版会是怎么样，可以透露一下吗？谢谢。 OK， 我们后面那个问题我先不回答了，抱歉。我想更集中的去，因为我们时间不多，回答跟我们今天讲的东西相关的事情。我在北京断断续续 这几年比较多，但往来北京、香港断断续续也20多年了。说实在的，北京是我认为我所住过的城市之中最不适宜人居的地方之一。空气那么恶劣，交通那么堵塞，然后但是问题是我对北京还是有感情的。那个感情，因为最早我去到北京的时候，北京给我的印象是那么的好。那时候的人让我觉得都是那么的亲切友善。但是到了后来，当然我可以说原来那些亲切友善你喜欢的北京人这个社群好像不存在了，或者不晓得躲到哪个街巷里面了。可是呢，今天我依然觉得北京有趣有意思的地方，是因为北京还有很多很奇怪的现象会发生，这些都是在别的地方不容易见到的。你比如说我好像有一次跟文豪提过，很多很多年前我在北京一个场合里面看到一个人给我一张名片，来给我介绍，大家互相介绍一下。他那个名片上面你知道印着什么吗？叫做京城四大才子之一。那我第一次收到这个世界上会印着这样的一个名片，但是很可惜我忘了他是谁，也没来得及问他另外三个是谁。那但是这就是我喜欢北京的地方之一，你知道吗？就只有在北京你会遇到这种事儿。然后另外呢，就北京你还会看到许多另外一种中国速度。我还记得我1990年的时候，那时候去认识了很多画家艺术家，他们有的还在圆明园，有的在什么地方，都住得破破烂烂的。有一个现在非常有名的艺术家，当时我去看他，后来我们那段时间很熟啊。我每次去看他呢，我都在香港给他买一罐雀巢即溶咖啡，因为他很喜欢。而当时他觉得就你送一罐雀巢即溶咖啡给人，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儿了。然后现在呢，如果我去找他呢，他会请他的司机开着一个奥迪来把我接去他的画室，那个画室里面可能养着些珍禽异兽。就是20年之间的事，就我觉得这也是只在北京，当然在中国会发生，但北京很集中的发生这些事儿，所以我仍然对这个城市很感兴趣很好奇。你觉得那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再奇特的再奇葩的人物都能存在，那蛮有意思的。对，那这些事对我有改变吗？我相信有。改变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弹性又再大了一点。就我觉得我无论去任何地方生活，我从小在我香港出生，在台湾长大，现在主要时间在大陆，我很感激这个经历，是因为我的弹性不断在扩大。就我认识的更多的是很具体的一个地方的生活，多于别的人告诉我的对于这个地方的一个概述。因为就像刚才我讲的，我喜欢具体的东西。那么不是因为我放弃了抽象的思考，而是因为抽象的思考在具体的生活之中能够得到更多的挑战跟质疑，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弹性就会被迫扩大，大概是这样吧。 以我对北京有限的具体的了解，那位京城四大才子之一的另外三位名字分别是这个人的三个马甲。啊，我们要招呼一下后面的朋友。哎，那边那位女生黑衣服的，对，是 想问一下，就是道长刚提到一个立场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表达立场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立场。就我想到您就是作为一个可能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身份吧，就是您是因为自己这样的身份觉得不应该随意表达立场，还是您真的认为表达立场？因为在我自己的想法里，可能大家对于一件事情不管知道多少都会有自己的立场，但是可能我们不便于对公众表达出来，是因为我们担心它可能是错的。但是有时候当我们的情绪不是激愤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些可能网上那种愤青的时候，我觉得凭我的理智得出的这样一个立场，我应不应该把它表达出来？表达出来是不是能增加大家对真相的一个靠近？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立场，无可避免，在很多事情上面。我说的不是要我们放弃立场，我说的是我们不需要在做任何事情或者任何讨论之前先花功夫和时间决定自己的立场跟搞清楚立场。我不太赞成这个做法，这就相当于有时候我今天会看到很多人在出书的时候，在写一篇东西的时候，他会说我们看这个问题必须要从一个中国人的立场来出发。我不太懂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坦白讲，你比如说关于人类将来应该如何登陆火星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先从中国人的立场来探讨，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没办法听懂。但是今天我常常遇到很多很荒谬的类似的事情，例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遇见过，因为我做媒体嘛，那我当然有很多应付审查的经验。那比如说最近有时候我们做一些节目，那么回来的审查意见就是说你们今天谈到这个问题，就谈到这个今天的都市的生活，女性生活问题，你们没有注意到要把握好一个中国人的立场。我真没听懂，就比如说我在谈北京今天的都市女孩子，她平常生活怎么样，什么叫做中国人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呢？我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立场呢？我只是反对这种想法，而不是认为我们不需要任何立场。但是我还是想说，有时候呢，就算你有立场，你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还是应该让那个事情中间发现的，你做了下了功夫得到的种种的讯息跟细节来挑战你的立场。有时候立场甚至应该是在某些具体的接触之中去形成的，多于在行事之前你就给自己设定的。你比如说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个香港一个小小的一个讨论，那个讨论也是一个大家觉得我的立场很五毛的一个理由，那就是因为当年有这么一个女孩子，就内地出生，香港住满七年，然后可能会被聘请为政府官员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职位。那么结果媒体揭发她有共青团员的身份，那然后香港人就说这是染红嘛，对不对？那 OK， 我完全不认识那个女孩子，我不知道那个女孩子背后有没有党和国家给予的神圣任务和使命。我在这个时候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立场。我只是觉得OK， 如果共青团员这个问题，你今天在座有多少团员，自己举手嘛，对不对？我跟你讲，一大批，你屋顶砸下来就死一片。这个那你想想，今天所谓的共青团员是什么意思呢？就很可能，比如说在座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女孩穿得很漂亮，穿迷你裙，踩着高跟鞋，背个 LV 包，咔咔咔咔走出去了，她也是个团员。那就我想说，共青团员今天是这么一个不能够给我们多少政治含义的一个紫色的身份的时候，我用这件事情去说，这是不是代表香港政府被染红，不太有说服力。我只是想说这一点，但是我并没有说她是不是染红，我并没有说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不能够用团员这个身份来说什么而已。那么我比较倾向于这样子来看事情，多于去一来就先看一个身份。就像我刚才举的陈建民的例子，我不会因为陈建民做了一件什么事，然后他做所有事情都是坏的，都是有问题的，都是怎么样，我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讲法。就任何事情我都不能够这样子去在讲事情之前先想好我要站在什么立场，这个立场对不对，正不正确。当然我们从安全角度来讲可能很多时候该这么考虑，但是对于一个写东西的人来讲，安全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谢谢。 我插一句嘴，因为刚才道长讲到公共知识分子的那个关于立场的那个部分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启发。我觉得公共知识分子忽然给到我一个今天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公共知识分子更可能是对于这个世界多样化的生命经验通过一种知识化的方法去尊重并且处理的这样一种人群。就他对于各种各样的生命经验，他其实是有最大程度的包容和尊重，但是他通过知识化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经验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而不是单一立场推之四海而皆准的 来什么都知道，似乎啊什么都知道，我觉得那个不是公共知识分子，那个是公厕知识分子啊。好，哎，这边这位男生，对，后面招手的，对，就在您身后，对对。 哎，那个刚刚其实有听那个战中的事情嘛，就是那个刷新的认识，就是陈建民的认识。那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是不可能了解的那么清楚。然后其实有网上也好，还有报纸也好，香港的报纸、香港社会，其实有很多这种完全对立或者不同的信息在混杂着我们。我们作为一个想要了解这些东西的年轻人，就会迷失。就是比如有人说香港是间谍之都， 对， 徐嘉屯讲了，这个是真的， 这是真的。 然后，所以。所以说我想问，就是民主对于香港来说是什么，就是你会怎么看，就是我们就是即便2017年是就虽然已经过去了，当时这件事情实现了的话，那香港又会怎么样呢？就我很好奇这个问题。 我没太听懂您最后、就是、因为您刚才在讲间谍跟着讲民主，这个我 就是 其实你要谈是民主问题，是不是？ 对，就因为战中其实它是为了民主的原因，就是为了普选嘛，对不对？ 对，是。 那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就是对香港来说，它到底有什么意义？给就算因为我不知道这东西它到底是正义的好还是不正义的，但是我看很多就是像梁文道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其实大部分都是站在战中。我不知道梁文道老师是不是在支持，但是我所了解的是有很多都支持。就是所以我想搞清楚这个东西到底它对于香港来讲就意味着什么，就是这种民主这种东西就真的很重要吗？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因为我有一次看报纸，有报纸说我是非法战中分子，但是另外又有一些报纸说我是一个这个诋毁战中的敌人等等。我会这么讲，占领中环或者雨伞运动啊，对香港所有的参与这场运动的人而言，是一个很难得的一次集体的学习跟经历。而他的发起人而言，也就是我刚才说包括陈建民、朱耀明这些朋友，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或者我们上两代香港知识分子一个未了的心结。我们必须要他们必须要透过一次对他们而言他们所能够付出的最大的行动，来实现自己当初许诺给自己的诺言，这是道德行动，具有道德意义。我认为，就像我刚刚是跟陈建民讲的，我认为整件事情最后必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对于当时要影响那个就香港普选问题或民主化问题，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当时就已经跟他很明确的这么讲过。我告诉他，我觉得这件事没那么容易，因为他告诉我说，戴耀廷说这是一次核爆式的一个实验。我跟他说，当然不是，不可能。我跟他说，这个到最后一定会搞成怎么样的？我告诉你，到最后一定会有一些人到时候出来说要更激烈的，要比如说讲港独、讲本土化。那么终于到最后呢，就整个口径就会把战中跟港独挂钩起来，然后战中跟港独挂钩起来，那就变成整个香港民主运动就变成一次港独运动。那由于民主运动就是港独运动，所以你们也别搞民主了。我当时的推论就大概是这样。所以我劝他的时候包含这一点，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太容易成功，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话，我觉得我道德上是能够理解和同情的。那么今天回看，很不幸的是，似乎还真的就像我刚才当初讲的那个样子。因为在我看来，所谓的战中，原来在他们三个人发起人的心目中，那个事情是很简单的，他当然是违法的，不违法就不能叫做公民抗命了。真正是要透过违法的公民抗命行动去彰显出他的道德价值，几乎就像当年甘地带领的那些在英国当局看来非法的公民抗命运动一样。可是呢，他们想做的事情，我所谓的简单指的是什么呢？是说它包含了这么一种想法，就是认为 我们无非就是要选举出一个我们的特首，如此而已。这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香港民主运动几十年来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如果翻译成大陆朋友能够了解的语言来讲的话，那就是上海，刚才不是有一些上海人吗？你们上海人今天如果让你们选市长，自己选好不好？北京人自己选市长好不好？我常常这么形容，就是这么简单嘛。但是问题是，由于大家很多人听了可能都觉得很不错，就比如说上海人想不想选个市长，你可能会点头，哎，听起来这个点子很好。合肥人选市长好不好？看起来不错。但是正因为这个想法太有吸引力了，所以战中又是危险的。那他这么危险，这种想法怎么办呢？那最后就必须要让他变成是港独了。这是我一开始的判断。那我是一个，因为我喜欢现实问题，所以我总是很关心现实的世界的种种的蛛丝马迹里面出现的变化跟他们的走向。那又由于我总是那么的现实，所以我最后总是很悲观的一个人。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哎，这边这位女孩子。对， 道长您好，我先抱歉，我今天迟到了，不好意思。 别抱歉，我差点也迟到。 我前面有一部分没有听到，万一我的问题有问到，其实您有讲过的部分，您就可以不用理我就好。是这样的，您刚才提到，我听到您提到阿尔及利亚、法国，还有提到卡缪的关于爱国的一些个态度。还有我也听到您提到说，我为什么在所有的事情上一定要有一个态度，一定要有一个立场。但是我想作为公共知识分子，那么大多数当你们提到一个立场或者是一个态度的时候，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影响别人。但是我的问题是，作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如何以自己的，当我们对某一些事情有自己的态度，有自己的立场的时候，如何不影响别人？因为我有一个女儿，女儿现在6岁多，她处于一个对于很多问题希望知道我是什么态度的一个状态，比如她的身份认同，比如她的一些新闻上事情的理解。我有我的态度，我有我，比如说我对爱国并没有什么很热衷的一个看法，我也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爱国的人，但是我又担心我的态度是否会影响他，我又不希望影响他，我希望他将来自己有自己的态度和自己的理念。所以我就想知道，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您应该很知道就是怎么去影响别人。那么相反的，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些意见，如何可以不影响别人，比如孩子？谢谢。 哦，我想你错了，我不觉得我很能够影响别人。相反的，你可以在我身上找到一些如何对别人有影响，想影响别人但没有用的结果。我觉得所谓的你刚刚这个讲法，我们要仔细区分一个细节。所谓的影响跟不影响，有时候不影响其实不代表真的毫无实际上的影响力。那是两码事儿。怎么样让孩子长大，在我看来是很困难的事，我远远没有这个经验，你才是有实际经验的人。我觉得有时候一个小孩在长大的过程之中，我们很难避免我们要向他施加任何影响，那是不可能的，很难避免。我不认为你应该刻意的想不要去影响他，相反的，也许是需要在他的整个成长历程中适当的不同的阶段，让他有机会开放出来接受不同的影响，好过是去想怎么样不让他受到各种影响。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就等于给他一些不同的可能性。当然我不是说不需要给他的任何的道德的方向，绝对不是。但是做父母的总是在我看来最难的就是怎么样去辨别给子女的这些教育到底是一个基本的道德方向教育，还是一些与道德无关的其他的影响。比如说我曾经见过有些人很认真的在讨论 怎么样让自己的孩子不要变成一个必然的异性恋者，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在我看来。但我觉得这里面真的挺困难，我很同情你，你大概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想类似的问题。但是我相信你这么想，你会想这样的问题，一定是个很负责任的人，起码比我负责任多了。但是我回头还是在想回答一点，就是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很多人都说你身为公共知识分子怎么样，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怎么样。对，这是一个好像我们这种人不能够避免的一个称呼，但是我自己常常有点怀疑这个讲法，而且越来越怀疑什么叫公共知识分子呢。因为有时候公共知识分子在我看来一个很大的危险就在于他对什么事情好像都能够有立场，而我不相信这一点。或者他对很多事情他能够有立场，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公共知识分子或者任何知识分子很自信，那种自信那么的轻易。这点我也不能够认同。我是对自己充满了怀疑的人，我是一个，我这么讲你大概觉得很矫情，但是实话，我是一个有很强烈的道德焦虑感的人，而且年纪越大越焦虑。我总在怀疑我到底这么讲对不对，这么做对不对，所以我说话呢是越说越含糊，写东西越写越不清楚，终于到有一天我觉得我会写不下去，那就是因为我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焦虑感。那当然我也可能让别人很焦虑，这个很符合法国一贯的那种叫做道德主义者的想法。所谓道德主义者跟英文讲的 moralist 还不太一样，他不具有那种书呆子的那种死古不化的那种感觉。他是什么样的一种人呢？他大概是一种，他们可能是神父，可能是像卡缪这种人，可能是像一个大学教授。所谓的道德主义者指的是他总会让别人，总会想让别人觉得良心不安，因为他说一些话做一些事儿，要让别人觉得下道德判断下决定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他之所以能够让别人这么不容易去下决定下判断，不容易知道自己的对错，感到焦虑，首先是因为他自己就很焦虑。我觉得我不肯定我对我能不能让别人良心不安，但我真的常常让自己良心不安。谢谢。 不好意思，为了我们尽量不影响等会儿找签名的朋友，所以我们的时间必须现在在这里控制。刚才我们那位那个我们的工作人员用非常不影响的方式走到我的正前面，然后举了一块牌子告诉我时间到了啊。所以我们因为等会儿道长还有其他的事情，刚才道长在讲他这个不影响的问题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篇文章，阿成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思乡与蛋白酶》，他讲的是一个饮食的话题，但很有趣，用作今天讲座的结束啊。阿成说中国人出去啊，有一个很大的表现，就中国人吃外国饭吃不习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可能很长时间，比如说我上海人，我经常吃的是本帮菜啊，然后我如果到了蒙古，我到了哪里，我可能就不习惯。我觉得就像我们今天面临道长今天给到我们的这个话题，我的身份醒察报告，当我们面临不停的文化经验、生命经验、文化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种种的不习惯。我觉得阿成在那个文章当中给了一个很有趣的建议，就像刚才回答的那个问题，如何避免不受影响或者受影响。阿成的话说，只吃一种食物是危险的，食物这样，文化也一样。谢谢大家。好，那个我们，对，我们要献花，对对对对对。好，谢谢包发局，谢谢所有到场的读者朋友。